第八名彭吉祥习惯下降三位。 习惯了被刺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当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 第七名李博，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新歌上榜。第六名李昂星青山下降两位。 关到蓝海小平青下，有战之子终必还。你看那阳光和沙滩，金蓝鸟儿帮你喊。平日长下和九路转，山珍海味任你来。你想要活到一百岁，我来告诉你去哪儿。大青山，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于彭吉祥的习惯。拥有外表帅气的彭吉祥来自于星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可以说是日常承包各大选秀节目，周笔畅、刘惜君、海明威、郑源等一些明星都是毕业在这个学校。彭吉祥就读的是流行音乐演唱系，他擅长钢琴作词作曲、迷笛编曲、吉他、舞蹈等等，真的是超级全能。那这首习惯呢也在榜很长的时间了，看来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彭吉祥习惯。 记忆还在拼凑，不是最后残存多少感动，心脏扑通扑通扑通，随时间跳动。终究抵不过时间拉扯，璀璨交迫。的孤独一片片凋落，看着繁星的西落，烟头才灭了欲火，烟雾勾出你的轮廓，看着那大雨滂沱，冲刷着眼里的黑色。习惯了被刺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当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去那些时候， 能让你记起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本周第10名到第6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本期榜单第5名到第1名的排名情况，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57期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乔川。在揭晓本周第5名到第1名榜单之前，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期为所有的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那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是小巨蛋限量版燕窝牙膏，只要大家关注我们并且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礼品。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5名到第1名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5名包夕阳一个人上升1名。4名金品言龙与同幻想下降1位。 初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盖着面具的雀儿自弹自问，花里香无用何必空等。 第3名刘倩彤无花下降1位。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美的微光，能感到你坠落之无花尽头无言。呜呼，等你离开以后的我，心海中有 名王若松起风了上升4位。 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寻觅，寻觅那些还没结束的故事，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不小心相遇，然后努力。 第1名何亚伦第9片海蝉联冠军。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蓝色有你还是悲伤，我只说不让你依然，不管你身在何方， 本周冠军歌曲依然是何亚伦带来的第9片海，风偶尔经过带来远方的馈赠，一抹绿意你会拾起它，吹开叶片上的灰尘，迎着阳光笑着对我说真美，兜兜转转回到原处，而我还是那个我，只是添了分知性少了分天真，这是一种成熟的开始，也是年幼的终结，你追逐梦我追逐你， 等你追到梦了，我也就失去你了。显然这是一首描写失恋的歌曲，何亚伦演唱的第九片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冠军歌曲。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阳光雨露沐浴心田，鸟儿声声歌唱不会疲倦，风偶尔经过留下绿叶，你总爱拾起来自远方的落叶，迎着阳光晃动指尖，你对我说他的家很远，在山对面的第九片。从没见过海的模样，也许它的美如你一样，我只看过你的微笑脸庞，还有眼睛里泛出的光。去海边，海的深处才是梦想，我有多想陪你流浪，看看你的梦是怎样，可你却已离开我，独自去了 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韦慧珍的《没有》。慧珍分享了一下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初三的时候呢，她遇到一个转学来的男孩，坐在她的隔壁桌。第一天放学又无意地发现那个男孩搬家就住在了她家对面，然而自己莫名其妙地偷偷地窃喜。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候的喜欢就是这么简单吧。后来她搬家了，慧珍也搬家了，毕业那天他们都没有说再见。这就是关于这首歌曲的故事，很简单，也很单纯。 我们一起来听韦慧珍没有。 那天没有遇见，那天没有道别，那天我的心情不那么美丽，那是你我笑容，那是雨后彩虹，那是我们就这样说了再见。现在我也会走过熟悉的路，也会走过曾经有你的房屋，也有想起你的冲动无法控制。 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是王冰带来的《没有人会笑》。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明日之子》这档节目，王冰也有报名参加，现场演唱的就是这首歌曲，当场就得到了薛之谦的认可和赞赏。王冰不仅外形非常帅气，弹唱呢也是相当的棒，再加上创作的作品也受到评委们的喜欢，真的是非常有明日之星的潜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新歌，王冰带来的《没有人会笑》。 没有人会笑，没有人会闹，也没人思考，面对着这样。没有人会笑，没有人会穿的痛，都不能不痛，我现在全都彼此心没有必要的计较，彼此的

进行互动留言，把你收听的感受随时分享给我们。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收听我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底重叠，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从2003年淡出乐迷的视线，到2015年重返舞台，12年正是航天阔别乐坛的时长。 作为国内最早以中文演绎纯正布鲁斯音乐的唱作人，航天在他的巡演现场带领着大家回溯摇滚乐的源头。他一直主张音乐应该属于所有的人，不管是穷人、富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在他的歌词里充满了人文色彩，又透出了一丝丝的苦涩。 当年在商学院毕业以后的航天呢，弃专业不顾，开始了浪迹北京酒吧。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哈，就是把自己原来的这个东西扔掉，义无反顾的去到他想去到的那个城市。 没错，那如今想来，这种果敢追求梦想的决定，对于航天来讲是非常正确的。 也正是因为他的选择，我们今天呢才能听到这位中国 Bruce 的第一人带来的全新歌曲。马上一首 Tears of April 为大家奉上，我们一起来听听四月之泪。 Sitting in my room,Watching the TV news, I see the dust on my guitar. My lyrics are so old. I open the long closed window to let my imagination fly.Close way down the sky, like someone's cry. Sitting in my room, watching the TV news. It's raining outside, the tears of April. 航天的专辑同名歌曲12年后，若是对比他的那首《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可以说是唱法相似哈，但韵味却很远。那时是青年时代的风月调侃，而今天终于回归到了不惑之年的沉郁感怀。 但是航天又何曾是只谈风月呢？那他的音乐呢，也是直承 Bruce 的直抒胸臆，以及 Bob Dylan 的睿智和隽永。 那这首同名单曲12年后，就像一瓶尘封的老酒一样，浓香醉人，但不易畅饮，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去品味。 航天和乐队呢，将新专辑12年后的多首作品在现场的演出呢，也是老辣而严谨。在他们展示精湛技艺的同时啊，也兼具了 Bruce 即兴的趣味。 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12年后。航天作为圈内的前辈艺术家，他的个人弹唱又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个人情怀也在他的新作品当中得以全情的展露。 12年后，这一容一愿就能够忍住泪流，12年后曾经泪眼相望，相逢且不再执手，水以多少次 循环周游。12年后，举世沉沦，金沙笑傲水流。要先修前往济州去，该如何弹奏？12年后，谎言仍然试图收买自由。12年后， 回归之后的航天呢，用这首12年后啊，以他标志性的音乐风格呢，在感怀着自己的亲身体验。再来看另一首《变化将至》，那航天呢，好像是跳脱了自我，反而借由这个自然和历史的显现，去证实自己认定的真理，同时也鼓起了朝向未来的一个勇气。 嗯，那这首曲风的突变呢，是让人猝不及防的。 哎呦，就这种感觉。 哎，对，但是非常的昂扬醒神， 就是那一种藿香正气的感觉，是不是？ 让人瞬间就清醒了，对吧？ 是的， 让所有的听者耳目一新哈。 嗯， 那航天在唱法上呢，铿锵顿挫，急转骤停，每一下呢，都似乎能够达到火光四溅、加速爆破的感觉。他把自己对于线下变化的所有感知理解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 那这首完成今年的新作呢，也同步了航天当下的一个状态。整张专辑呢，从这首歌开始，所有的曲目呢，也都是按照这个创作录制的年代，用倒叙的方法来排列。 或许呢，他正是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告别过去吧。 是的，好，我们必须要好好准备一下了，一起来听《变化将至》。 没有生命无尽的周期，没有无需劳作的长久繁华，天都不过托黄海，风沙翻不过喜马拉雅，变化将至，你准备好了吗？ 年呢，航天在第二张专辑发行之后就去了美国啊，出版了两本研究宋词的专著，真是不得了啊，并且拍了一部叫做 On the Street 的纪录片，把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片段都搬上了银幕。 嗯，那再回来的时候呢，航天已经由当初的死磕青年成了海归大叔了。 嗯， 而他的歌声依然是很深邃的，他的音乐也愈加的成熟了，在如泣如诉的布鲁斯吉他里，航天依然唱着他90年末的希望。 嗯，那很不幸的是呢，那张专辑里所涉及的现实问题，现在还是普遍的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只是发现，但没有能力去扭转这一切哈。而且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就是愈演愈烈。 许多人都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哈，因为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更能接受过去某一段时间的人间景象，又或许是能够与当时的人事物产生更多的共鸣，于是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一样。 好，那么有过类似想法的朋友呢，可能会在下面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啊。这首歌就叫做我不属于这个时代。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别忘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我的手在寂寞的口袋，我的脚在孤独中徘徊，也许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许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你何时才能了解关怀，我何时才能看到你的未来，你的未来，我的心是跳动的舞，我的身体是羸弱的心海，也许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许我不属于这个时代。 好，那世纪之交的两张经典专辑呢，让航天成为了诸多70、80后乐迷的英雄。而对于这个大多数90后或者是00后的一代啊，好像这就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对，是个陌生的名字。即便在一长串的传奇名单中，航天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往往成为传奇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对，他是活传奇。 对，在世纪初年被失望和无力感统摄的航天出走海外之后呢，试着把志趣转向于考古和书法，犹如空间和时间的双重逃亡。但他知道，对于自己留在冷水浇头文案末尾的那句出路何在的疑问，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其实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就应该是郁郁不得志的感觉。 对，就是他以为逃脱了就能够释怀了，但其实恰恰不是，对不对？ 这个就是超脱了这个时代的痛苦。现实呢，就好像他那篇文案里表述的哈，12年里曾经的摇旗呐喊者纷纷的这个改头换面或者销声匿迹，但航天就奇迹般的回来了， 华丽回归。那在这里呢，给大家送上航天的一首再经典不过的作品《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让我们再一次认真的来听一听这首歌。 有时候我重要，有时候我当道，有时候拉个机顶，有时候肉丝蒜苗。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那你说你有点想分手，我的心是翻着沫的啤酒，我当你问我的时候，哎， 聆听真实的声音， 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经过了十多年后再次登台，航天极具魅力的舞台表现和感染力依旧呢也是精准的戳中了台下乐迷的心。在动静中呢交错变换的曲风啊，牵动的是乐迷的身体律动，还有眼中的泪水，就感动了。 对，听到他的歌就不自觉地萌发出内心的一种感慨。 嗯， 那浪潮更迭，新人辈出，但是总有一些音乐是铭刻在一代一代人的记忆里的，就像航天一样，不断地被唤醒，广为流传。 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是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虽然不是唱的歌曲，但是声音有很多人听到，那很多人呢也能够感觉到身体的律动和眼中的泪水。大家就说哇，这个张亮和小奥这个节目真的很令人感动啊，是因为我们是在用心做节目。 对，只要用心了就会有人感动。 那来看一看这个航天今年的全国巡演哈，令人惊讶的是乐迷居然没有断档，足以看好音乐从来不缺乏新的听众，只要你够 OK 够棒。 没错，那这一次民谣歌手二百和航天同台，在搭乘火车赶赴石家庄之前呢，便在微博上发了演出的预告，之后又将经历拍成了短片发到了微博上。二百也是坦言自己深受航天的影响，而航天呢也确实为许多的后辈音乐人带来了启发和鼓舞。 那接下来最后一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航天的冷水浇头 No No No。 怎么能忽然变成一般朋友，曾经说过那么多快乐的忧 No No No， 2003年淡出乐坛到2015年重回舞台，12年一次轮回，我们足可以对航天满怀期待，正巧佳酿已成。 正所谓旧曲难唱，谎言不朽，在青春与时代的角力中，我们或许都曾经失败过，而正因人轻言微，我们才要谱曲成歌，在歌曲中相互辨识，并肩同行。 好，那如今呢，带着这张12年后航天已经做好准备 get ready 哈，迎接未来日子里所有的可能。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丁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